通常都得是直接回国了。 嗯， 是吧？嗯，后来又怎么形成了一个官司？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后来他认为这个跟旅行社有关系，是旅行社的责任。 嗯， 然后所以就要求他赔偿，赔偿自己的医药费啊，起那个误工费啊，就这些费用。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最后旅行社又到底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你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嗯，这起案件旅行社是要承担大部分责任的。 哦，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李先生首先跟王小姐不一样，他没有自己就是下船做危险的这个活动。 嗯 啊，他是在船里边坐着的，没有自己主观的一些明显的过错啊。然后再一个是这个交通工具是一个旅游约定的项目之一，应该是他在合同里头有约定要坐船去哪哪哪这样的啊。这属于是合同法规定的这种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况。 嗯， 就是我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旅行社没有尽到义务，然后导致李先生摔伤了这样的，所以他要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您是讲的两个案子哈，这两个案子呢都是人受伤的。那其实我们朝阳法院所受理的很多涉及到旅游服务合同纠纷的案件当中呢，有时候也会出现外出旅游过程当中身亡的这样的案例。 嗯 啊，那下面呢我们再举一个身亡的案例啊。那么这样的事情的确让人听起来就唏嘘不已了，本来是一个快乐的旅行，结果却变成了一个单程的旅行。 嗯，这个案例是一个杨女士和一个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参加的项目是赴内蒙深秋摄影旅游活动，她主要是为了一个拍摄都是那个摄影爱好者。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大巴车返回的途中，这个旅行社就组织游客下来摄影。在车这个省道停车的时候，这杨女士下车拍照的过程中不慎摔倒之后就这个人可能当时就很明显的就是有这种昏厥的现象。然后 就摔得很厉害是吗？ 对，摔得很厉害，可能是被家人吧当时就送往了医院。最主要的一点是在这个救助过程中，这个旅行社并没有派人员参与。然后这个公安局开具的死亡证明说是意外死亡，死亡原因是颅脑外伤导致呕吐物，然后呕吐物进入吸就是气管窒息死亡。 最后杨女士就去世了， 意外过世了。嗯， 那这家里人肯定无法接受。 嗯 啊，绝对是无法接受的， 明明是出去旅游的。 这起案件当中旅行社他又会怎么来解释呢？ 这种答辩意见都会认为是自己摔伤的，他在旅游过程中自己没有注意，然后摔倒摔伤，然后导致死亡，可能自己就认为自己不承担责任，或者是不承担绝大部分责任这种。然后但是这个案子里头有一点，就是他们在这个省道停车下车拍摄的这个点是没有在合同中约定的，等于说他们走了就是多了一个点，本来合同约定是没有在这里拍摄的，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想在这里照相吧，可能就停下车来了。然后这个案子中旅行社是要承担一定比例责任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尽到救助义务。 您分析一下哈， 这个， 怎么就没有尽到救助义务了？ 人的旅游法第70条规定了，旅行社在整个的旅行者自由安排活动期间也是要尽到救助义务的。就是他如果发生了这个突发事件，经营者应当采取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救助和处置。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对旅游者做出妥善安排。但是本案中呢，这个旅行社并没有派人员参与到他的救助过程中。所以他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那么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件，两起呢导致旅行者受伤，最后一起旅行者不幸身亡。那么下面已经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针对这些我们在旅行当中有可能遇到的意外事件受伤甚至是死亡，作为旅行者来讲，大在这个注意的方面到底有哪几点你需要格外跟大家来提一下。 现在给大家几点提示啊。首先是在订立旅游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阅读合同中约定的游览的项目，然后要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啊，看自己适不适合参加这些游览的项目啊，并且你可以投保一些这个人身意外的伤害险啊，如果发生意外还可以获得一些保险赔偿。旅行社如果没有尽到他的告知义务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他进行告知，比如说你对某个项目不是很理解，有些项目你不知道他是我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能参加呢，你可以让他 进行明确的告知，啊，让他进行提醒和告知，这个他有这个义务。然后同时呢，在旅游的途中，你要认真听取这个经营者做出的说明和警示，包括旅行社的导游说明，还有当地这个，比如说景点有一些个指示牌，上面会写啊，高血压呀，或者是其他疾病啊，啊，不能参加这个项目啊，大家要认真的阅读。就是这个做出一个预判啊，看自己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同时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要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就是不要做一些危险的行为，像王小姐一样就拖拽皮划艇这个。你可以就是遇到情况可以叫工作人员来帮你推一下这个船。 是 啊，这种就是不要自己主动的参加一些危险的活动，或者主动的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啊，这种都是非常不安全的啊，就是安全事情说多少遍都不为过。 是 是吧？ 嗯， 然后在这个如果真的特别不幸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摔伤啊这些，你可以要求旅行社派人然后对你进行一下救助啊，才让他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就是可以要求导游啊给你叫个救护车啊，就这种啊，可以要求他进行这个处置。然后同时如果是就是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时候啊，等我们回来以后可以起诉啊，要求他进行赔偿。但是当然最好的是双方能够和解了，就是这样和解会很大的节省大家的精力和时间，如果能够双方协商一致是最好的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刘先生和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然后参加的是出国这个几个国家的连续的旅游，欧洲旅游。大家去欧洲旅游的时候都爱买一些个包啊，什么奢侈品啊那种，然后他在其中一个国家旅游的时候就买了名牌手提包一个，然后就特别贵，就价值近万美元，特别贵。 近万？ 对， 美元是吗？ 对，特别贵。 哦，那的确很贵。 然后他在就是买了之后就要出关，然后去下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去下一个国家出关，它是关口都在一起的，就出关和入关是在一起，然后你出关时候大家都会去办退税，这样就便宜嘛， 对。 然后退税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纳税申报，就是入关这一边要申报纳税，出关这边要退税，然后这个过程中这个导游知道他买了一个价值近万元的包，就说你把你的税单给我，然后我去帮你办退税，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就是这个没有人给他提示过说要纳税，然后就是导游去办退税的过程中被这个将要入境这个国家的海关查到了，说他身上有退税单，所以你肯定购买了一些物品没有跟我们申报，就这样他就被发现了，发现这个名牌这个手提包之后，就是以未纳税申报为由就扣留了，至今都没返还。所以现在刘先生回国之后就把这个旅行社起诉了，这个导游应该是知道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的，但是他就没有去纳税申报，导致我的财产被受损，然后就被扣留，然后一直都没拿回来，所以我要求你赔偿我这部分损失，就起诉了。旅行社认为这个当时是不是要纳税申报，我跟你提示过，但是你没有去纳税申报，责任不在于我。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这个案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合同里头明确的约定了，说这个有关税收的一切事宜应当由旅行社负责统一办理，所以这个导游当时应当是有义务对他进行这个纳税申报和退税手续的。他们其实纳税主体应该是这个个人， 对， 就是我们这些购买东西的啊，这些咱们自己个人，然后但是我们之间签的这个合同里头相当于是一个委托，是我委托给你旅行社替我办理纳税和退税的手续，但是你在办理的过程中没有按照我的委托啊，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进行办理纳税申报，导致我的东西被扣留，所以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是承担责任的。 那咱们国家在法律当中啊，对于这一块到底有没有规定呢？ 旅游法里头是有规定的，旅游法第62条规定了，就是旅行社啊，应当对旅游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进行提示和告知。就是我们这个案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合同中明确的约定了纳税这一方面的事情是由谁来办理的，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合同里是没有约定的，就是我们只是就是观念上认为应该由导游来替我们办这件事儿，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约定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的财产如何受到保护？ 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一个是我认为一个是你在出国之前应该是对于他这个纳税的 政策进行一个普遍的了解、 嗯、 啊，我要去哪个国家，我得提前做好攻略， 嗯， 啊，我得知道我是不是得申报纳税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看合同里有没有约定， 嗯， 如果合同里真的没有明确约定说导游或者是旅行社要替你负责办理这些东西的话， 嗯， 你自己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对、 啊、一定要问清楚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想约定，想有这种约定，你可以和这个旅行社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在合同里头约定一条、 嗯、 啊，你替我办理哪些纳税手续，因为我不懂、 哦、 啊，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 下面我们再来就来说说，在这个旅游合同的履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不顺畅的问题，遇到了一些跟旅行社之间的纠葛，您呢也是跟案件跟大家来讲起。 嗯，这个周先生和旅行社签订了一个出境的旅游合同。这个出发的集合点在上海，也就是说周先生要从其他地方先去上海，然后从上海统一的坐飞机出发出国。 哦、 然后双方合同里头约定了，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双方经过协商可以取消行程或者延期出行，并就解除合同产生的相应费用分担进行了约定。但是之后呢，周先生在购买了出发当日前往上海的机票，当时上海就是一直在下雨，连续前后几天一直都在下雨、 嗯、 导致这个航班延误没有办法起飞、 延误的是周先生到上海的还是说上海起飞的？ 是周先生到上海的、 啊、就是 他去集合点的那个飞机、 啊、哦，等于说他没能够按时到上海， 对，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航班延误，他就没有办法按照时间到达上海、 哦、 也就没有办法坐这个航班出国旅游，他根本就没去上海， 就没去成上海，是吧？ 他因为他这个航班延误，他认为他赶不上了，他就跟导游说我不去了、 嗯、 他认为这是不可抗力、 哦、 然后认为我现在要解除合同，我不去了。 哦， 他是这么认为的， 就上海也没去，等于说这趟出国游就没玩成， 对，他就没有去， 嗯， 连上海都没去。然后之后他就是起诉这个旅行社、 嗯、 啊，要求把这个交的团费退回来。 哦，要退钱、 啊、对，要退钱、 嗯、 然后旅行社就提出反诉，认为他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参加出境游，应当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 嗯 嗯，双方就是产生了一个诉讼。 哦、 嗯、 那关键是周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够算作不可抗力，是吗？ 这个是根据具体的案情，就是这个上海的天气一直在他们出行的前后一直都是有雨雪天气、 哦、 啊，就是一直都在下雨。这个周先生对于这个下雨这个事情是应当有一个预判的。 嗯，就是、那几天前后一直在下雨。 对、 嗯， 如果你发现这个有下雨的情况，他可以选择高铁啊， 嗯， 或者动车呀、啊，其他的交通方式去上海。但是他没有这么选择，他直接就跟导游说我不去了。其实这个是不构成不可抗力的，在这个案件里是不构成不可抗力的。 但是都是天气原因吗？怎么就不构成不可抗力呢？那么有时候天气原因就算不可抗力啊？ 因为他这个是前往上海有很多种方式， 嗯， 你不一定非要坐飞机， 嗯、 那你高铁如果天气你不会延误，法官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它不构成一个不可抗力、 嗯、 你不能说是除了飞机我就去不了上海，它可能就构成一个不可抗力了 啊。比如说只有一种交通工具， 我只能坐飞机去， 对，而且那天突然赶上下、 嗯、 下暴雨或者怎么样， 嗯， 对吧， 我又无法预判这个下雨， 对啊，无法预判、 嗯、 所以说就构成像刚才您所说的那几天连续好几天上海都是那种天气， 对， 会造成大面积浦东机场或者虹桥机场的飞机延误、 嗯、 那么您作为一个旅行者，您要去那儿了怎么着你也得了解一下，是吧、嗯、 可以选成其他的交通方式，然后就能赶上出国的飞机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周先生是不是他反而就违约了呢？ 对，是周先生单方面解除合同是要承担一定违约责任的，然后应该是会扣除一部分旅行社的必要的款项，然后把其他的还给他、 嗯、 比如说我订机票已经花出去没有办法退的费用啊，然后订酒店它有单人房双人房这种区别嘛，可能有一个差价啊、 嗯、 这种可能一些必要的费用要扣除。 这里也是想问你一下，因为我们大家出游啊，尤其是比如说自由行可能还好一点哈、 嗯、 那如果真的是跟团游的话，比如说9月30号或者10月1号我要出去了，但是家里突然发生一些紧急的事情我出不去了、 嗯、 或者说是单位临时安排了一些情况我不得不在北京继续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出不去了怎么办呢？怎么协商？比如周先生这个事情咱们暂时先放一放，就是说一些临时的事情突发的、 嗯、 那我怎么跟旅行社去协商？我真的是玩不了了。 这个情况大家最好不要消极的对待合同、 嗯、 就是说我去不了了，我就跟旅行社一说 啊，我就不去了，你到时候退我钱啊。大家不要消极的对待合同，就是要主动的和旅行社进行协商。 嗯， 咱们可以签一个补充协议，签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个约定。 嗯， 啊，进行书面的约定，明确约定说我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办法继续履行合同。 嗯， 双方的责任要明确的分配一下。 嗯， 这样会避免之后再产生纠纷。 对， 然后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比如说你有一些必要的费用我可能可以支付给你， 嗯， 但是我绝大部分的团费你可不可以退还给我， 嗯， 然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签一个书面的约定， 嗯， 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旅游合同解除，那你之后可能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再发生纠纷。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看看另外一位张先生啊，他遇到了什么情况啊，您跟大家说说。 嗯， 嗯，张先生也是和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然后去的是济南泰山等地， 嗯， 一个五日游， 嗯， 然后在旅行过程中有一个崂山风景区，当时是下大雪，导致不能按照原来的行程游览。 哦， 双方就是在旅游过程中就协商说看能不能换其他路线， 嗯， 但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就张先生因为没有去崂山景区，所以他要求这个旅行社要退还我这部分的费用，就诉到法院，然后产生了一个纠纷。 哦，嗯，那这里面到底旅行社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 原来这个定的出发的行程之前五天，这个崂山景区就因为大雪封山了，他就已经没有办法去了。 哦， 所以这个当地的旅行社应该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哦， 就是在我这个团发之前就已经确定去不了崂山了。 嗯， 那你是不是应该之前就跟这些那个旅游者协商好了，说我们是换地点啊，还是减少团费啊？ 嗯， 啊，他并没有这么做。 哦， 所以他在这个案子里是要承担一部分违约责任的。 到底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在这个国家的法律当中，旅游法当中又有怎样的规定，咱们呢也跟大家来总结一下说一说。 旅游法第69条有约定说，旅行社应该按照包价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得擅自改变旅游行程安排，就是他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我的路线是什么，然后要去哪些个景区都是已经定好的，那你不能擅自改变你合同约定的义务。然后如果遇到这种突发状况，你可以进行协商，然后不能说我说这个景区不能去了咱就不去了。 嗯， 啊，不能单方面的违约。然后还有一条70条规定，旅行社不履行报价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其实这一条就是一个合同的违约，它是履行这个过程中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内容履行，所以它构成一个违约。 嗯， 你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就带我去继续去这个景区，不要更换路线，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 那么今天呢，涉及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合同的履行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呀，财产受损怎么办呢？哎，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哈。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也希望大家呢这次出行能够玩得愉快、玩得开心、玩得顺利啊，高高兴兴的出去玩，我们高高兴兴的回来继续十一之后的工作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双桥法庭的法官助理张君兰，谢谢。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呢也说一说旅游纠纷。在明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到出境游上。出境游和国内旅游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毕竟是异国他乡嘛，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不同。一旦在出境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又该如何来解决呢？哎，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主要说一说。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颂唱千